1米8的床再加400元，全部真皮，整张皮，来自优质水牛皮产区，精工好皮，一次投资终身使用。4007106108，4007106108。 这熊孩子一回家就吵着开空调，是我们同学谁谁谁家早就开空调了，有这么热吗？ 你当宿舍是你家呀，想什么时候开空调就什么时候开空调。 If you wanna steal my heart, 让大家久等了，2018年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的预售活动今天正式开启了。来自于川渝一带的陈年水牛皮精致而成的孟德兰水牛皮凉席，今年的市场零售价格是8900块钱一床，那各大商场超市呢都有销售。而作为孟德兰厂家独家的媒体平台，享购时间特别争取到了2.9折的优惠力度。 是， 也就是说呢，现在起您打进4007106108，活动中立减6300块钱，只要2599块钱就能够订购一床了。 不仅如此啊，凡是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成功订购牛皮凉席的朋友们，还要免费赠送会员价899元的牛皮枕套一对。 是， 听清楚了，是牛皮枕套，不是牛皮枕席哦。 哎， 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不过呢，需要提醒各位的是啊，因为呢，今天推荐的全部都是2018年的当季新席，市场价格呢都不便宜。 嗯， 就像您现在去商场买凉鞋、夏装一样，当季的时尚产品呢，基本都是没有价格折扣的。而今天我们做到的是2.9折的优惠力度，纯粹是因为享购时间是孟德兰厂家独家签约的媒体平台，所以今天2018年新席独享只有10床。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 手机尾号1659的朋友说啊，刚巧我们家的房子呢刚刚装修好，正准备买床上用品呢，这不老婆就看中了牛皮席，说你们价格确实不贵，只是品质能够保证吗？您放心啊，孟德兰呢是专业做水牛皮凉席的，已经有多年时间，全部都是采用意大利传统的制皮工艺手工制作，包边走线更精密，几十年的使用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等于说您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2599块钱，不仅是可以带回家原价8900的水牛皮凉席，还有价值899元的牛皮枕套2只。 嗯， 这划算下来，每一年的花费呢才3-50块钱，3-50块钱估计现在连一床草席都买不到了。 嗯， 但是呢，用上牛皮席，每一年的夏季享受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4007106108，4007106108， 50块钱呢，别说是草席了，就是一个礼拜的电费也不止啊。 嗯， 现在呢却可以用上整整一年的水牛皮凉席，棕红色的原皮色美观大方，天然的牛皮毛孔透气散热，柔软亲肤，就像床单一样舒服，好折叠易收纳，放在家里呢也不占地方。 对， 再说了，现在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我们是提供免费送席上门的，您可以亲自体验看一看，摸一摸，坐一坐，就算是给自己一次看席的机会好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来看到手机尾号5645的李女士说啊，每一年夏天换季的时候呢都要刷洗晾晒席子，我们家又是老小区，卫生间和阳台就那么大点的地方，窝在那儿刷洗席子累得腰疼，儿子叫我花2000多块钱换成牛皮席得了，省得麻烦，就听他的。 您这样想啊就对了啊，2000多块钱不就是个名牌包一双皮鞋的钱吗？ 嗯， 你要知道啊，一床水牛皮凉席是用一整张水牛皮精致而成的。 对呀， 那得做多少皮包多少皮靴呢，关键是还给您的家务生活做了减法，真皮的会呼吸，温温凉凉，没有寒气，而且恒温性好，导热性慢，会随着人体的体温进行调节适宜的温度，所以呢为了全家人的睡眠质量，这个花费值得拥有。 是， 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提醒各位，目前牛皮凉席还剩下最后2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加入丰台区的张女士就说了，我们家的牛皮席啊已经铺上了，是去年在你们这儿买的，上个周末呢几个兄弟姐妹来家里玩，一眼就看上了。 哦， 我告诉他们才2000多都不相信呢。 那今天的水牛皮凉席呢，2018新席预售

夜里，苏如斋背了两个钱袋去向忠家里孝敬。向忠只顾抽着水烟袋，瞟了眼街案上的钱袋，脸上并没有半丝的笑意，直到 好好干，大家都会发财。 是是是，小的全听相爷您的。 嘴巴一定要紧，管好下面的伙计。 小的知道。小的听说陈大人不好对付啊。 哼，老子在保全局侍候过多少遣法官员啊，我自己都数不清了，没有一个不被我玩转的。他陈廷静又怎么了啊？老子就不相信玩不过他。 这时家人进来耳语了几句，向忠连忙站了起来，打发走了苏如斋。家人领着苏如斋从课堂里出来说， 哎，苏老板，大门不方便，您啊后门走吧。 苏如斋哪敢多说，跟着家人往后门去。向忠匆忙往大门跑去，迎进来的竟是柯尔坤。向忠慌忙请安道， 哎呀哎呀，柯大人深夜造访，小的哪里受得起呀。 进去说话。 进了课堂，柯尔坤坐下，向忠垂手站着。柯尔坤道， 坐吧。 哎呦，小的不敢。 你相爷哪有不敢的。 哎呦，柯大人这折煞小的了。 向忠这才谢过柯尔坤，侧着身子坐下。柯尔坤哈哈大笑道， 向忠，这不是在保全局衙门，不必拘礼，你坐下吧。你不必在我面前装孙子，你钱比我赚得多，家业比我挣得大。 哎呦哎呦，柯大人您可别吓唬小的了。柯大人有何吩咐，您尽管直说。 好痛快，陈廷静不光是要整我，还会整你的。 可是这你们官场上的事情，小的没法掺和呀，小的只是个匠人，他整我干什么呀。 你别装糊涂了，你是保全局驻前的老大，你做的事情经不起细查的。 柯大人的意思是要小的在陈廷静身上打打主意。 陈廷静身上你打不了主意的。 哼，官不要钱，狗不吃屎。 柯尔坤立时作色，怒视向忠。向忠自知失言了，连忙陪着不是道， 当然当然，像柯大人这样的好官，那自然是天下少有的。 哼，我也不用你戴高帽子，我告诉你，陈廷静的家里很有钱。 您是说他真不爱钱？这个做官的真不爱钱，哎呀，那在下可就没辙了。 你别老想着打陈廷静的主意，他正眼都不瞅你一下。 那柯大人有什么妙计，请您吩咐吧。 我这里另有一本仓库盘点的账簿，同账面是持平的。 柯大人什么时候盘点过仓库啊？ 我同许大人交接的时候，你不是带人参加了盘点吗？ 柯大人意思是让我做个证人，这可是假的呀。 人家许大人自己都签字了，你怕什么？ 柯大人，小的说句昧良心的话，仓库是否亏空同小的那是没关系的呀。 你别说的那么轻巧，你做的事情我是有耳闻的，你得记住喽。我没事儿，你就没事儿，我倒霉就没人救你了。 哎，小的听柯大人吩咐。 这件事儿我只交给你去周全，别的我就不管了。 柯大人您放心，小的自有办法。 第二天，向忠约了酷吏张光喝酒，酒喝下半坛，向忠便掏出个钱袋道， 张爷，这些银子孝敬您呢。 哎呀，向爷总是这么客气， 行，我说了。 嗨，兄弟嘛，有我的就有您的。张爷，光靠您那点银子养不活您一家老小啊。 可不是嘛，这衙门里给的银子太少了，这些年都靠相爷成全，不然这日子还真是没法过呀。 哎，张爷，你看这是哪儿的话呢？啊，我向某都帮到您罩着了。 哎，这回来的许达大人，他可是个书呆子，好对付，这今后啊我们更好赚钱。 来，咱哥俩干一个。 哎，来。 向中举杯敬了张光，说， 可是陈廷敬可不好对付呀。 哎，陈廷敬那是个大官，管不得这么细的。这大官我也见得多了，他们高高在上，只会哼哼哈哈打几句官腔。 哎呀，可是我看着陈廷敬他厉害得很呢。 嗨，这大官再厉害咱们也不用怕，他们斗来斗去那都是大官之间的事儿。 哎呦，张爷，那万一有什么事儿，您可得像亲兄弟一样帮忙啊。 张光酒也喝得差不多了，豪气冲天道， 哎，咱们兄弟俩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向中便把仓库假账的事说了，张光顿时吓得酒杯落地，酒也醒了大半。 相爷，您往仓库进出铜料，我们关照的都尽量关照了，只是这做假账我可是死也不敢呐。 张爷，您是糊涂了吧？啊，陈廷敬已把仓库盘点过了，肯定账实不符，您逃得了罪责吗？ 哎呀，我说张爷，您可别想吓唬我，我接手以来仓库进出这都有账目，我一干二净。 你看看你看看啊，说您糊涂您还不认。我问你，那仓库里到底有多少料啊？您清楚吗？ 这，嗨，历任库地都没有盘点，这已经是成立了，就算是亏了他也不关我的事儿啊，我只认账本。再说了，我如今作证说柯大人同许大人交际是盘点了的，这账是相符，那么陈大人盘点是亏了，这亏下来的铜料这不明摆着是从我手里亏的吗？我这不是自己把自己往死里整吗？ 哎呀，张爷，我可是孝敬过您很多银子，您大概不记得了。 张光脸色青了，他说， 我说相爷，您这话可不像兄弟之间该说的话呀。 向中黑着脸道， 兄弟兄弟就得共生死，您不记得了，在下可都记着账呢。啊，这么多年我孝敬您银子九千多两，九千多两银子在那些王公大臣那儿不算个数，在您这儿可就是个大数了。不是我寒碜您的啊，您一个九品小吏，年俸不过三十两银子，九千两银子等于您三百年的俸禄了。 张光拍案而起道， 你好你个相中啊，你是在害我呀。哎呀，好你个相中啊，口口声声说咱们是兄弟，你做的这些事儿，这是兄弟们该做的事儿吗？啊！ 相中倒是沉得住气，招手请张光坐下。张光气呼呼地坐下，骂个不止。相中并不理他，独自喝酒。张光骂得没趣了，相中这才放下筷子道：“ 说白了，都是因为碰着陈廷敬啊，大家才这么倒霉。”历任保全局郎中监督交接都不兴盘点实物，偏偏这回冒出这个陈廷敬，柯大人可就走背字了，您也会跟着获罪。您要是想想啊，不管柯大人有没有事儿，您都是脱不了干系的。不如啊，您认下来啊，柯大人呢会从中周全。 不是这个， 再说了，许大人都认了，您何必不认呢？啊，上头追下来是相信五品大员许大人，还是相信您这个九品小吏呀？ 这 哎，我 张光自己满满倒了杯酒，咕噜咕噜地喝下去，垂头想了半天，眼泪汪汪地说：“ 哎，去他娘的，我答应你。” 哎，这就对了嘛，这才是好兄弟。来来来来来来，哎，好好好兄弟，来喝酒，喝酒。 徐达在保全局衙门前下轿，抬头望了眼原文，不禁停下脚步。今儿大早，徐达回了趟户部，科尔坤问他陈廷敬都说了些什么。他只是搪塞，科尔坤不信，言语间颇不高兴。许达这几天心里总是七上八下，没有主张。他怕见科尔坤，也怕见陈廷敬。他站在轿前犹豫片刻，不由得长叹一声，低头进了衙门。陈廷敬正在二堂埋头写着什么，许达上前拱手施礼：“ 陈大人，我回趟户部。” 许大人，请坐吧。柯大人没来。 哦，柯大人呀，部里有事，今日就不来了，让我给陈大人说一声。 陈廷敬直到布房，吩咐大顺上茶。许达接过茶盅，不经意瞟了眼桌上的账本。陈廷敬看在眼里，道：“ 许大人，有句话我想点破了，其实你我心里都明白。” 请大人明示。 你很想知道仓库盘点的结果吧？ 陈大人不说，我不敢问。 徐达望着陈廷敬，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们现在先把钱铸好，暂时不管仓库盘点的事，到时候我自会奏明皇上，白的不会变成黑的。 陈大人，其实这几年呀，您受了很多委屈，就是因为白的变成了黑的，我们在下面的呀都知道。 唉，朝廷里头有时候是说不清的，不过黑白最终还是混淆不了的。我们不说这些话了，走到前场看看去。 前场里，相中正吩咐义将们画钱，老师傅吴大爷跑过来问道：“ 哎，相爷，您这是干嘛呀？”“ 融掉，融掉。”“ 哎，这不是才铸的新钱吗？哎呦，可使不得呀！”“ 上头让毁的，如何舍不得？”“ 这毁钱可是大罪，要杀头的。”“ 我说，你这老头子怎么这么傻呀？啊，把铜变成钱，把钱变成铜，都是上头的意思。” 哎，这铜变成了钱，就沾了朝廷的仙气，万万悔不得呀！ 你这老头子啊，就是愚， 使不得，使不得！哎呦天哪，这会断了朝廷的龙脉呀！ 正在这时，陈廷敬跟许达进来了。陈廷敬问道：“ 老人家，您这是干什么？”“ 哎呦，大人，是您让他们毁钱的吧？”“ 是啊，怎么了？” 徐达道：“ 这位是朝廷派来专管钱法的陈大人。”“ 哎呦，陈大人，我从明朝手上就开始铸钱了，只知道把铜变成钱，从来没有干过这把钱变成铜的事儿啊。崇祯十七年，铜价高过钱价，有人私自毁钱变铜，眼看着大明江山就完了。大人，这不吉利呀。”“ 老人家，那是明朝的气数已尽，到了亡国的时候了，不能怪谁毁了钱。我们现在毁旧钱铸新钱，就是不让奸商有利可图，那才是危害百姓，危害朝廷啊。”“ 哎，作孽呀，作孽呀。” 相中不耐烦地吼道：“ 来人，来人，来人，把老家伙给我拉走。”“ 是。” 刘元领着几个义将架着吴大爷走了。义将们推着推车进来，有的拉着块铜，有的拉着一钱四分的新钱，有的拉着旧铜器。陈廷敬上前捡起个旧铜鼎， 仔细打量道：“ 旧铜器铜质参差不一，收购时要十分小心。”“ 知道了，我们都向仓库吩咐过，只收铜质好的旧铜器。” 陈廷敬擦拭着铜顶上的锈斑，吩咐刘景马明：“ 随便拿几件旧铜器，仔细洗干净，看看铜质如何。”“ 好的。” 没多时，旧铜器被洗得闪闪放光，拿了进来。陈廷敬说：“ 我们到外头去看吧。” 往外走的时候，马明悄悄地对陈廷敬说：“ 老爷，老爷，刚才那位老师傅好像嚷着要把相中做的事都说出来，叫那些人捂着嘴巴拖走了。”“ 你真听到了？等会儿再说。” 露天之下，几坨块铜，几件洗干净的旧铜器，一堆准备改铸的制钱并排放在案板上。陈廷敬过去仔细看看，大家都不说话。向忠在一旁偷挑着陈廷敬，神情不安。陈廷敬神色凝重，继而微笑起来，大顺问道：“ 老爷，这些盆盆罐罐的颜色怎么都一样呀？”“啊，对了，铜块铜制钱的颜色也差不了多少。”“ 都一样就好。”“好，好啊。我原本担心旧铜器铜质会很差，这下我就放心了。你们看，这些铜器的成色同制钱相差无二，直接拿来就可以铸钱了。这些块铜也跟制钱成色一致，都可以直接铸钱。” 向忠暗自松了口气，心想这些只会吃墨水的官都是傻瓜。陈廷敬又说：“ 块铜是不能再收了，这些旧铜器多多益善，可以多收。” 出了钱场，回到保全局衙门，陈廷敬吩咐刘警：“ 旧铜器同块铜一样，都是毁钱的铜制造出来的。明日开始，你就在保全局仓库附近盯着，查出送旧铜来的是什么人。” 大顺说：“ 原来老爷早看出问题来了，我还纳闷呢。”“ 大顺，你还算眼尖，一眼就看出来了。可你要记住，有些事不妨先放在心里。马明，你暗自找找那位吴大爷。”“ 是。”“ 查查向忠这个人。我们眼下要查清两桩事，一是仓库铜料亏空，二是奸商毁钱制铜。”“ 哎。” 陈廷敬擢升了督察院左都御史，仍管钱法事，弟弟陈廷统也放了徐州知府，这些都是天大的喜事。陈廷敬办完保全局公事，晌午回到家里，明珠、萨木哈、科尔坤、高士奇、徐前学、徐达等同僚，并几十位铜银门生同乡上门道贺，府上热闹了半天，天黑才慢慢散了。陈廷敬越发觉得相中可疑，吩咐马明去找找吴大爷。刘警过来说，他在保田局仓库外头候了一整天，也没见有送旧铜器的，只好再守几天。正说着，大顺进来说二老爷来了，陈廷敬便招呼弟弟去了书房，家人送了茶上来，陈廷统家里自然也到了许多客人，都是来道贺的，也刚散。兄弟俩说了些皇恩浩荡、光宗耀祖的话，就拉起了家常。陈廷敬忽见弟弟叹气，便问他什么事儿。陈廷统只好说：“ 哎呀，哥，我手头有些紧。 你一大家子官俸确实不够用，可家里每年也都给了你不少的钱呀。”“ 哼，我可不跟你一样，你岳父家在京城都有生意。”“ 听筒，好，我明日啊让大顺拿200两银子给你，直接送到你家里去。”“ 不是，200两银子哪里够啊？ 你 这官场的规矩您是知道的，我放了外任，得给两江在京的官员还有别的要紧人物奉上别敬，没有几千上万两银子怎么能对付得了？ 你就免俗不送别敬又能如何呢？总不能为着这个又去借银子呀。”

咋就是呢？有。哦，咋就是也有。这个天亮了，你有屁猴吗？这个我没有屁猴。哦，没有。咋的？相面都相出屁猴来了。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出行时多选择公共交通，自行车或步行，节油驾驶，停车熄火，减少尾气排放。绿色出行，文明生活，为美丽北京加油。北京时间16点整。 5000年浩瀚历史，3-5句养生真言，拉拉家常话养生，欢迎收听养生家常话。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养生家常话节目。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10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场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你好，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姚老师把这个呢，后天之本啊为脾胃，继续给大家做深入的解释。下面有请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李老师您好。 你好。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李老师和我们大家讲了这个脾胃在人体的重要性。 对。 我想大家都听明白了。大家听明白了之后呢，以后就会重点的呵护脾胃了。 哎。 不会再让脾胃受伤了。 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什么事情啊，我们要特别注意啊，一个科学的思维和一个科学的一个啊做法程序啊，这非常重要。在临床上有很多人，我们很多人在这个思维认识上有病了，有病要看，这个程序走了吗？走了，我们不怕花钱，只要能治好这病，只要救啊，把我们这人能救活了。啊，花多少钱无所谓，您放心用药，那是吧？不要顾及这一点。结果也没好啊，没好又去大医院，最后又没看好，请他挂了专家号啊，最后也没好。通过这三板斧之后，很多人就失望了。我们要以科学的一个态度，病来之则安之。因为我们不懂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就容易慌，慌了才有乱投医。所以有人一慌怎么样，上当受骗了吧，等等，这些现象是吧，在我们很多人都发生过。我们怎么去避免这些？另外有的人为什么能擦肩而过呢？人还有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也见过一个呢不弃的一个例子啊，这个姚老师清楚是吧？廊坊27年的中风患者是吧？ 知道了，叫贾万勇。 哎，这个呢，他老伴儿不离不弃，27年了，一般的家属也好，个人也好，还有望吗？没望了，是吧？ 就没有希望了。 没有希望了。他说，大的这27年当中，就有5-6次的复发。 对。 是这样吗？ 是的。 小的他就说别提了， 小的就是什么一到春秋两季呗，是吧？病情都有些出现一些反复啊，穴位加重啊，这个小的就不提了，就是大的复发就五六次。我说什么呢？也是一般的人，要是一般的家属，怎么样？早就放弃了，是不是啊？但是人家老伴儿没有放弃， 对， 那继续为他的康复啊，在寻找新的方法、新的途径。 是的， 结果用上了咱们的自然的方法，啊，这是意想不到的。所以这一些事实啊，给我们很多人一个启示：对待疾病，特别是慢性疾病，特别上了年纪的啊，要搞一个持久战。 对， 哎，不是呀，像那个急症速战速决啊，你得分什么病啊，性质不一样。所以说啊，我们绝大多数啊上了年纪的都是慢性病，就在这一点上一定要有一个思想啊，不要你看我钱也花了不少了，药也吃了不少了啊，大夫也找了不少了，医院看的也不少了，完了我这病怎么样，束手投降了，这个思想这个思维不对。我们一定要什么呢，要出发点和过程以及效果要达到一个统一，哪儿不统一我们在哪儿去找啊问题的这个点，攻破了这一点，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运作、实施和最后的效果努力去达到一致，咱这一致要是客观的，你不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你是吧，治疗跟年轻一样，有些机器零件磨损了，有些是没法彻底修复，就得客观的标准要达到一致啊，这就行了啊。所以这个呢，在思想上的误区我们也给大家啊要指出来，说为什么他能27年之后还有恢复，很多人没有从人成功的例证当中啊，去悟，他肯定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老伴儿做了精心的呵护。 对， 特别是为什么用这些方法，用自然的方法能够获得满意的效果，那说明他身体还接受。这种自然的方法是人类最容易接受的方法，因为它便于我们身体的生理，它能够沟通。所谓自然的方法，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身体这些生理的规律。三部曲蕴含着整体观念，蕴含着咱们这个辨证施治啊这个特点和优势，同时也抓住了不管是预防也好，有病康复也好，还是因人而异，都抓住一个根本源。 对，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如果头脑清晰，把这个目标我们确定了啊，而且去坚持不断的啊去做啊，就用一种一攻一山的这种精神、这种态度不断的去耕耘，那就会得到什么，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得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为什么得到意想不到呢？有人说了，这李老师讲的这套啊自然的方法啊是一把金钥匙。有的人说了，说李老师给我们找着一个支点，能撬起痼疾顽疾。有人说了，说李老师这套方法是滴水穿石，他能够把多年的通过每天的泡脚、每天的按摩、推肚子、五步操怎么样滴水穿石穿透了。你看我们有30年的，有40年的，有50年的，60年的，甚至还有70年的。 对。 是不是啊？ 是的。 为什么能够好了？就是一个滴水穿石。 渗透力特别的强。 没错。所以说这些病，我们所以是说这个，就给那些还身在疾病痛苦之中的这些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希望给他们通过这些话语给他们点亮一盏灯，让他们看到光明。这人有病一定要不要丧失与疾病做斗争的这个信心 信念啊 和决心。 要和这些慢性病做长期的斗争。 持久战啊，你靠谁呀？ 靠自己呀。 这些慢性病你今天头疼了，明天脚疼，你天天到医院去看去，可能吗？ 不可能。 这话说对了，有的很多朋友到这份上是吧，去医院也去烦了，去腻了是吧，越去越困难了，有的干脆咱们这就燃了。这样的状况我们看到很多啊，朋友啊，就是这种情况。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我们有义务把这些事情要说清啊，给他们以信心，另外还要给他们一个明确的方向，还要给他们一个切实可行的一套方法。你首先要有信心呢，所以这个信心呢是吧，必须得足。有了这个信心，再加上知识，再加上我们教的这套方法，首先要把这个后天之本要解决。你不管是从哪个角度上，或是你因为原先脾胃就不好或是因为你吃药伤了脾胃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要想好病是吧，你必须就没有商量你把你的脾胃，也就是你的消化，一定要从这儿要抓起， 就是脾胃是切入口。 对呀、有的问题多了，心也不好，血压也高，又有糖尿病，又有便秘，肝又不好，胆又不好等等，很多人呢就处在这种情况，就茫然了，就不知道从哪抓起， 不知所措了， 嫩得了葫芦瓢起来，羊汤止沸，打补丁的这种方法，这种方法你说能好吗？我们应该努力去来个釜底抽薪。很多人呢因为没有合适的有效的方法啊，如果有了，我相信大家很多人一开始对我们这套方法没得感兴趣，这个能管什么用啊， 但是通过做了见效之后啊，可重视了。 对，为什么这样呢？看似非常简单，很多被人家瞧不起没有重视，但是之后一做尝到甜头了。你想啊，你脾胃一养好了，首先你第一气血足了不足？ 足了。 足了吧？ 精神头就足了。 你看我们说的是什么呀，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呢、邪之所凑啊，其气必虚，就是一样的环境，一样的条件，为什么有人不得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这一旦你染上病，其气必虚啊，你的正气不足才可能得病，你得了病更消耗你的正气，这不就进入恶性循环了吗？是出于这种恶性循环的圈，我们怎么样走出这个误区怪圈呢？有一句话大家千万别忘了，叫正气足一分，病气退一分。那么正气怎么就不断的去足啊？这就得靠什么？就得靠脾胃。 通过你每天坚持泡脚啊、按摩呀、每天坚持推肚子呀，增强了脾胃肠的功能，正气就不断的就增强了。 你看这话简单不简单？首先别再去伤你的脾胃， 对， 这是第一句话，养生首先别伤生。第二句话，你逐渐得上了想吃，你说没有食欲感，你硬往里面塞，有的人呢就是这样，没办法啊，这是非常被动的，这将来对他的消化，就吃进去对他的消化怎么样，也就是打折扣啊。人们什么时候了就消化好了，有食欲感，想吃啊，耐吃，哎，你看吃完之后这消化啊，吸收也好，你这个作用同样一样的啊，这个东西由于你的心情不一样，主动和被动不一样，所产生最后的效果也不相同，是不是啊？所以我把这个道理说清楚，哦，大家明白了，哦，我一定要增强食欲感啊，我要想吃啊，你从思想上不要有一个拒绝是吧，而要有一个接受，保证他吃，吃下去呢保证他消化，消化以后保证我们这个营养干什么，供应供给给我们 这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各个组织各个器官，身体内的零件部件得到了供给，得到了滋润，得到了关怀和补充，是不是激发他的积极性了？是不是他开始认真的工作呀，修复啊？ 嗯， 该罢工的你行了，你别老罢工了，是不是啊？该代工的你要积极性起来，这样你的内部的机器 慢慢的全部恢复正常了， 你的正气是不是足了？ 对， 正气足了哪有病气的地方啊？ 对， 没办法， 病气就不会在体内滞留了， 他不能站在这主导地位。所以人的疾病的产生就是一个正与邪一个较量的结果啊。当你有病就是呢正不压邪，当你病减轻的时候就是你的正气上升， 是的， 你的病气成为下势啊，下降的态势啊。你正气越足怎么样，歪风邪气就越少啊，这样呢你身体慢慢就怎么样，你的机器五脏六腑的机器开始正常运作了，有动力了，有营养了，这时候你是不是越来越感觉到舒服？你怎么会舒服呢？你让我们的体内的这些五脏六腑也好，组织器官也好，各个关节也好，你让它舒服，它就让你舒服， 是这么个道理。 它又不舒服了，对不起，你也别好受。 对， 这说的实在不实在？ 实在。 他怎么会好受啊？那就需要你得到你的关爱，说你拿这点时间，你拿这点精力多关心关心你，是吧？你身体的各部件。所以我们把这个啊，花了很多的时间，用了很大的篇幅，这个脾胃做了如此的啊那么多的解释， 目的呢就是让大家重视这个脾和胃。 所以这样呢啊，把脾胃的功能啊，我们把它调好了，我们不继续伤害它了，去做一个安抚的这个工作。等你晚上躺下了，在你没睡着的时候干什么呀？ 推推肚子呀。 往往有人利用这段时间干什么呢？是吧？后倒嘛，把以前陈康烂骨的事儿啊都要叨叨叨叨。最后有一个问题，管住，哎呦别想了，都几点了，都后半夜了，该睡觉了。想了那么多问题，就一个问题想对了，马上睡觉。所以这些问题人有的人就养成了习惯，养成了习惯一到晚一躺啊就开始想，不良的习惯是逐渐形成的，这就叫伤生。食不言寝不语，他就不会伤生了。所以没有人把这个吃饭说话当毛病当伤生这个问题提高到这么高度来认识。你是身体怎么坏的，是吧？就是这样，在你自觉和不自觉当中，在你有意识无意识当中 慢慢的就伤了生，慢慢的疾病就找上身来了。 是不是这意思？ 对。 所以说呢，我们用一个转移方法，躺下以后你就推肚子。 对， 这叫什么呢？躺以后推肚子多简单呢，但是它体现了一个什么呀？转移法。推肚得四道， 嗯， 是吧？你的手道、这个气道、心道、意道，哪容你去想乱七八糟的别的事情？ 日久天长的，把他那个坏的习惯就给他纠正过来 了啊。我们也不去做批评，做正面的引导。他没有想到是自己破坏了，破坏什么？ 破坏了这个平衡。 对了，所以我们也不啊往深说了，是吧？我们往正确的路引导就是了。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感谢十多年来祥康人的陪伴和信任，又到了每月一次巡回大课的日子。这次的巡回大课主要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知识内容，根据有形于内必形于外的论据，我们给大家普及一下查病和经络穴位按摩的知识内容。21号场桥店，22号朝阳店，23号通州店，24号丰台店，25号昌平店，每天上午9:30开始，望大家相互转告，积极参加。 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哎，你好。 你好 李老师。你好。 哎，你好 姚老师。你好。 哎，您好。您好。 对，那个李老师。 哎， 我们是我有点激动。 好多人都爱激动。 因为好多病都好了，我得感谢您，知道吗？ 哦，那么个激动。 那我是他们那个通州的，以前我这身上挺多的病，血压高，心脏病，三官都有病。这小毛病就可多了，什么鼻炎呀、痰盂黄质咽炎、坐骨神经，就挺多的。后来我上了号吧，完了我一去了，那老师就都给我进行贴贴儿。后来我也买了茶了，也喝酒，做你三步七五步操我都做了，收获挺好的。我原先血压呀178，有时候还那大夫要求我住院，那时候我不想住，我就后来我说你给我开点药得了。后来我就吃降压药，吃降压药以后反正是有时候还是高，有时候就落下来了。后来我上了那个养生堂以后吧，您听得见吗？ 听得非常清楚。 啊，听得清楚。后来上养生堂以后一段时间吧，我血压就正常了。70，低压70，高压120，或者80、130。那个心脏也好多了。原来我心脏吧老心肌，喝茶，喝酒，按摩什么的，泡脚，都有改善。 啊， 不错。我更泻。 五更泻。 五更泻吧。原来早上起来甭管3点或者2点3点一醒就想上厕所。 没错。 现在好了，现在也是定时定点，5点以后我准上厕所，而且接的都挺好的。吃饭什么睡失眠也不好。原来也是半夜里的吧，什么时候醒了就睡不着了。要不前半宿睡不着，要不后半宿睡不着。现在呢我每天晚上10点半一直睡到早上起来4点半。一是感谢您，一个是说说我所得的好处。 说说以后心里特别特别舒服，是不是？ 啊，对，是特别舒服。 一吐为快。 我跟您说呀李老师，我有个小问题您帮我解答解答。 没问题。 我就是吃饭嘛，有时候偶尔的赶上那嗓子有点往外喷。我现在我的腰椎颈椎吧都挺好的。就是有这个左腿吧还有点发沉。您看我怎么在那个您就给我说说吧。 行，好嘞。 哎，谢您啊梁师。 要是人们一说啊特别激动，是不是？ 对，一激动可能好多反馈都忘了。 说到说到啊，一吐为快，这也是办法。你看吃东西有时候呛， 这个很危险啊。 这知道是哪儿这儿的原因？ 脑部的问题。 这个有颈椎病的。 嗯， 知道吧？你发现了吗？它就是正常了以后，你发现它这个血压是什么情况？ 血压压瘫还有一点大。 120/70。 嗯。 大，130/80，比别人多10个，就是他的颈椎腰椎建好了，是吧？但是呢，就是在血压表现这方面，是不是？你说颈椎病引起的更临床症状很多很多呀，是吧？呛、打呼噜都是颈椎。这个呢，就是吞咽神经麻痹，这颈椎引起这个。这个危险性是什么？怕呛到什么的？呛到气管里。 是的。 造成异物性的发炎、炎症。所以这个呢，吃东西时候要格外小心。另外，我们点出来了。颈椎病，那你这颈椎那要下下功夫啊，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另外在前面啊，就说呢，就是男人这个喉结最明显了啊，女人也有，不明显也有，在喉结的上边贴一个磁宝， 就是上廉泉和天突这个穴位上。 这问题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吧，不可小视啊。还是左腿还发沉是吧？左腿发沉呢，这个借着这个机会啊，阳气上升的时候下点功夫，是不是啊？我说了，左腿腿上的很多都是腰上的毛病， 要从腰上调。 他本身原先就有腰椎病，是不是？因为腿部的疾病大家一定要找根儿，根儿就是腰，腰再找根儿那就是肾，是不是？腰为肾之府嘛，